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here someone is asking for tourist information. 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雅思听力中的对话。 这个对话呢也是发生在电话之中啊，他在询问一些旅游的信息。 其实我相信在雅思听力中出现这种场景的实用对话是非常常见的。那么一会儿呢大家听的时候呢可以注意一些关键的词汇啊，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挑出来做一个预习。 好，首先第一个是 cookery class, cookery class, 就是跟烹饪有关的，所以它是烹饪课。那么这个 cook 这个词呢它比较有意思，就是它是动词做饭的意思。但是名词如果你说 cooker, 其实它是指那个锅，而那个厨师做饭的人啊，他叫 chef, 是一个比较有水准的大厨啊。那一般的来讲的话呢，这个比如说小的餐厅也没有什么级别职称之类的，这样的呢他叫 chef 呢就还不够啊。所以呢像这个 cookery class, 它其实它这个烹饪课呢就是没有上升到这个 chef 这一个级别，所以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烹饪课。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seasonal。 seasonal 就是有季节性的，它的名词是 season, 它还有一个名词季节性这个含义的名词叫 seasonality, 它就是在 seasonal 后面再继续加上 ity。 那么 season 本身也是一个名词，是讲季节，比如说这个 tourist season 是指旅游季节，那 seasonality 就是有季节性的，比如说新年前后它有一些特别的商品可以去促销，或者是比如说春节这个时候呢前后它的铁路运输是有高峰的，然后过了这一阵儿呢就又淡下来了。那像这些行业它都是有 seasonality,就是有季节起伏的。那我们在听力中呢它会用到 they focus on seasonal products, 啊，他们专注于季节性的产品。好，这个是 seasonal 这个含义。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private license。 那这个 private 大家都知道是私人的，而 private lesson 其实就是一对一，就是按照私人的要求去定制课程。那么 private 这个词呢它在特别的场景下呢其实它和 personal 含义相近，但是呢它又不是说所有的搭配都可以和 personal 这个词替换，那这时候呢大家就见到一个你就记一个啊， private lessons 就是私人一对一的课程。好，下面一个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就是上课，这个动词上啊，你可以说 takeA class, 但其实英文是在课堂上坐着，你去出席这个课，所以是 attend a class。 课文中用的是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ttend the classes find it's a nice way of getting to know one another。 这个 attend 是出席一个课程，也就是你人到了课堂上出席的意思。好，再来呢就是刚才这个句子里面提到了 to know one another, 这个你一看见 another 你就知道了，总的数一定是大于等于三，这时候才会用 another。 好，那么英文呢，在二这个数字上和大于等于三，它有可能会用不同的介词。比如说 between， between 呢其实就是指两者之间，通常呢你可以说 between you and me this is a secret 啊，就是在咱们俩之间啊，这其实是一个秘密来的。那么如果说大于等于三的时候，就不用 between 而用 among， among 啊。所以这个有一些词它在虽然都是复数的情况下，但是是两个和三或三个以上的时候，它用的词会不一样。 嗯， 好，再接下来呢就是 I suppose， suppose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对吧？ 对了，其实呢它在口语里边就等同于 I think。 suppose 就是假设， 但是呢 I suppose so 就是 I think so 的意思。 嗯， 啊，这个口语里边你就记住了，它等同于 I think。 对，一会儿咱们的听力中呢会听到这句话， I suppose it must be， 我觉得它肯定是。 对， 哎， 好，接下来的这个单词呢是concentrate， 集中动词。然后呢它呢如果是集中在一个什么事情上，它会用介词 on， 这个和 focus on something 是一样的，聚焦于一件事儿。那么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有的同学就觉得它是直接用 concentrate 直加名词，其实是不对的啊，它是要需要介词 on。 好，那么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预习的生词。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段雅思听力的对话素材。 You will hear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a woman who wants to attend a cookery class and an official at a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Hello,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Mike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you? Oh, hi. I wanted to find out about cookery classes. I believe there are some one-day classes for tourists. Well, they're open to everyone, but tourists are always welcome. Okay, let me give you some details of what's available. There are several classes. One very popular one is at the food studio. Okay. They focus on seasonal products, and as well as teaching you how to cook them, they also show you how to choose them. Right, that sounds good. How big are the classes? I'm not sure exactly, but they'll be quite small. And could I get a private lesson there? I think so.Let me check. Yes, they do offer those. Though, in fact,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ttend the classes find it's a nice way of getting to know one another. I suppose it must be, yes. And this company has a special deal for clients where they offer a discount of 20% if you return for a further class. Okay, but you said there were several classes. That's right. Another one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is Bond's Cookery School. They're quite new.They just opened 6 months ago, but I've heard good things about them. They concentrate on teaching you to prepare healthy food, and they have quite a lot of specialist staff.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一块儿和您学习雅思的听力真题。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一个对话，是一个游客在电话里面咨询旅游信息。 好，那我们现在分句讲解一下。 嗯 Hello,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Mike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you?你好，我是游客信息中心的麦克，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嗯，我能帮助您什么吗？有很多说法啊，今天我们听到一个是 How can I help you？ 那还有别的吗？您能想出来吗？ 好，有的时候你在国外听电话的时候，他说 How can I assist you？ 或者直接说 May I help you？ 哎，我记得在我以前学英语的课本里面就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 How can I help you？ 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句话，另外一个就是 May I help you？ 对 ，May I help you？ 然后呢，我听到的这个呢，其实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打一个电话呢，人家会说 ，How can I assist you today？ 啊，今天我可以怎么帮您一下呢？这个电话上的常用语，哈、啊，用哪一个版本，大家都应该听懂。 然后他说 ，Oh fine， I wanted to find about cookery classes. 很有意思啊，这是游客信息中心，然后他要了解烹饪课程，这不是学校啊。 不，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旅游项目呢，它会和各种特殊兴趣结合在一起啊，这就是一种。好，那接下来呢，他说我就想了解一下关于烹饪课程有什么信息。 I believe there are some one-day classes for tourists. 我相信就是等于我觉得可能会有针对游客的一天课程吧。Well, they are open to everyone, but tourists are always welcome. 是的，这样的课程呢，其实对所有人都开放，而游客也是欢迎参加的。 Well, they are open to everyone, but tourists are always welcome. Okay, let me give you some details of what's available. 现在我就给你一些具体的课程细节。 There are several classes. One very popular one is at the food studio. 那这个课程呢是有几种，其中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课程叫做食品工作室。 They focus on seasonal products, and as well as teaching you how to cook them, they also show you how to choose them. 好，那么课程主要是针对季节性的食品，除了它告诉你怎么去挑选食材，还会告诉你怎么去做啊，就是除了教你怎么去做这些个食材，它还告诉你怎么去选择挑选。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哈，就好比说这个季节咱们吃桃是吧，那这个桃呢有的时候你不会挑，你就拿回家以后你就觉得哎不好吃，看着好像挺大的，但是呢既不甜，那个口感也不是你喜欢，你比如你想吃软的，你觉得它软但是其实也并不软，或者是呢你放怎么放有的那桃它也是硬的。 所以烹饪的第一步其实是选材，哎，你食材能选得好，火眼金睛看到整个这个蔬菜里面哪一个是最好的。 没错。 Right, that sounds good. How big are the classes? 听起来不错呀。那么这个课上呢收的学生人数是多少呢？ I'm not sure exactly, but they will be quite small. 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但是呢应该是比较小的那种小班授课。 And could I get a private lesson there? 那我可以在这里上私教课吗？ Private lesson 啊， 对，就是指这种一对一的啊，大厨手把手教你做一道菜。 哦，那肯定是精心的教你怎么做哈， 没错， 手把手的教你应该切什么放什么。 或者比如说的话，我就吃，假定我就吃鸡胸肉啊，那么这个鸡胸肉你怎么做才能让它不是那么塞牙，而且呢那个味道还不是那个味同嚼蜡，而且还不能有那么多油，就是既要好吃又要健康。 所以我觉得这种涉及到技术性的东西就一定要找私教来做啊。 对了，一对一的，你如果说大课堂可能大家都喜欢放油放糖宫保鸡丁是吧，放酱油啊，然后呢这个调料搁的味儿特别重，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需要的这样的客户来说，他要少油少盐，但是仍然要味道好吃。好，他说 I think so, let me check. Yes, they do offer those. 我觉得有这种私教课，但是我给你查一下啊。确实是有这种私教课。查完了之后呢，这个电话咨询的麦克呢就确认了说有。Though in fact,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ttend the classes find it's a nice way of getting to know one another. 好，这里边的 though, 显然它就是起一个转折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呢，去上课的人呢都觉得这个上课本身其实创造了一个社交的机会，去结识其他人啊。尽管如此呢，我们也有一对一的啊，那个意思就是喜欢社交的人呢还是有市场的啊。这一部分学习烹饪课的人呢还是希望多人，而不是喜欢这个私教，但是我们也有。I suppose it must be, yes. 我觉得也是。And this company has a special deal for clients where they offer a discount of 20% if you return for a further class. 这个句子比较长，首先咱们先看一下，special deal for somebody， 就是对某些人来讲有特别的优惠。这个 deal， D-E-A-L， 就是一笔买卖的意思，名词。 A special deal 就是有特别的一个设计的产品的价格。好，那给谁的呢？是 for clients where they offer a discount。 那么这个 where 后面的定语从句，它所接的先行词是谁呢？是 clients 还是 deal 呢？好，这里面显然是 deal， 也就是说在这个 deal， 这笔买卖，这笔特别优惠之中， they offer a discount of 20%， 好，这个折扣价格是八折。英语里边说八折吧，其实它是说是 20% off。 哎，它是讲百分之多少被砍掉了。 哎 哎， 20% off， 你得做一个减法，就是百分之一百减去百分之二十。这个 20% 是百分之二十，后面那个 off 啊， 20% off 是 off， 砍掉的意思， 就是去除了，砍掉了。那你百分之一百减去百分之二十，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就是咱们中文里经常说的打八折。 对，那我要是说打七折呢？英文里边呢，其实就是说是 30% off。 哎，您得脑子里面赶紧做一个减法的算术题啊！ 没错， 打七折就是百分之七十剩下来了。 对， 那就得用百分之三十去减原来的百分之一百。 对，你也可以直接就说我是优惠百分之二十，或者优惠百分之三十。那么这里边你也可以用 discount 啊， a discount of 20% 就是优惠百分之二十。好，然后这个优惠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If you return for a further class 啊，如果你回头又继续再报一个课程的话，在这个回头续报的课程里边，你是优惠百分之二十的啊，享受这个八折的这个特别的 offer。 好，那所以这个句子呢就是会比较长，我再把这个句子给大家读一下。 And this company has a special deal for clients where they offer a discount of 20% if you return for a further class。 哎，这家公司还给客户提供优惠，如果你回来继续上课的话，他们会给你百分之二十的优惠。 对。Okay, but you said there were several classes.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里有好几个课程呢。 That's right. Another one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is Bond's Cookery School. 是的，就是说另外一个你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个叫做 Bond's 烹饪学校的项目。 哎，你知道这个 Bond's 吗？就是 B-O-N-D。 Bond， 这是什么词啊？ 这个 Bond 撇 S 就是代表是这个叫邦德的人开的。 哦，所以叫 Bond's Cookery School。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好多的店的名字哈，它其实都是来源于一个人名，比如说 McDonald's。 哦， 它是 McDonald 加撇 S。 最早是他们家发明的。 对，就是他们家开的。好，那这里边的邦德呢，其实在英国呢，它是和什么人有联系啊？如果有这种比较关注007这个电影，你就知道007那个主角叫 James Bond。所以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说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然后跟人家握手。所以呢，邦德呢其实是和这个人有一些关系啊，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其实 Bond 还是一个金融的词汇，它在这个金融的上下文里面它是什么含义呢？就是债券的意思，国债呀、什么的都叫 bond 啊。如果是有同学感兴趣研究金融的话，可能会在阅读的时候见到这个词。好，那下面呢，他说 They are quite new, they just opened 6 months ago。 说这个邦德烹饪学校呢还是比较新的，刚刚开业六个月。 But I've heard good things about them 啊，但是呢我听说呢口碑不错。 Heard good things about them 也就是说他所听说的别人对于邦德 Cookery School 所给予的评论还是很好的。 哎，都是好东西， good things 都是比较正面的评价啊。 对， I've heard good things about them。 那你要是说的话，我都接到的是负面的信息，应该是， 那你就说 bad things about them。 对了， I have heard bad things about them。 哎呀，我听说他们不太好。 对，好，接下来呢， They concentrate on teaching you to prepare healthy food。 他们擅长于关注什么呢？ 制作一些健康的食品啊，像蔬菜啊、瓜果呀、低脂的东西啊，这些对身体好的食品食物、mm-hmm. 他们是做这些的。 And they have quite a lot of specialist staff. 嗯，而且呢他们也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员工，这个 specialist staff 就是专业性很强的员工。 没错，现在其实这个健康饮食在国内也比较多，就是你从网上点餐的时候，如果你输入健身餐，然后呢它会分减脂餐、增肌餐啊这两种，然后呢你去点，其实那个餐比正常的一般的比如说一个盖饭啊它要贵。我扫了一下这个大概的价位呢是40-50块钱一份，也就是说你吃这个健身餐呢会比较贵，通常呢盖饭什么的也就20块钱啊，那你要是吃这个健康的版本呢就是翻一番贵一倍，但是也有人吃是吧，像我去健身房的这个教练，这个 private trainers personal trainers 他们呢就是点这个健康餐，但是通常他们会自己做。那么这一部分的逐句的讲解就到这儿。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把今天这一段对话听一下。 You will hear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a woman who wants to attend a cookery class and an official at a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Hello,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Mike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you? Oh, hi, I wanted to find out about cookery classesI believe there are some one-day classes for tourists. Well, they're open to everyone, but tourists are always welcome. Okay, let me give you some details of what's available. There are several classes. One very popular one is at the food studio. Okay. They focus on seasonal products, and as well as teaching you how to cook them, they also show you how to choose them. Right, that sounds good. How big are the classes? I'm not sure exactly, but they'll be quite small. And could I get a private lesson there? I think so. Let me check. Yes, they do offer those. Though, in fact,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ttend the classes find it's a nice way of getting to know one another. I suppose it must be, yes. And this company has a special deal for clients where they offer a discount of 20% if you return for a further class. Okay, but you said there were several classes. That's right.Another one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is Bond's Cookery School. They're quite new. They just opened 6 months ago, but I've heard good things about them. They concentrate on teaching you to prepare healthy food, and they have quite a lot of specialist staff.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把今天听力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再给大家巩固一下，复习一下 啊。我觉得这里边呢比较有用的词汇其实是有下面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 available 这个词呢就是有没有的有，但是它的词性并不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像 have has 是使用动词的含义。比如说我这个商店里边有这种茶，英文呢你可以说 there is the tea in my store,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用 this type of tea is available in this store, 或者是 our store carries the tea, 那说某个东西能够有就用 available, 之前呢我们也讲过 available 还表示有时间，比如说 are you available for the meeting,这个你有时间来开会吗就用 available。好，所以 available 这个词呢其实是比较地道的这个英文的用词啊，它很难说我用一个单词都概括了，用中文一个含义都概括了，这个是没有的。再往下呢就是 discount 这个词。 discount 是折扣，但是它这个折扣呢是指优惠的比例，而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打几折。A discount of 20% off 指的是有 20% 的优惠，也就是打八折的意思。 好， discount 这个词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比如说 the discounted price is 100 yuan, 就是打折以后的价格是100 yuan, 100元。好，那现在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哈。春节前许多商品都打折促销。Before, when it is close to, 或者你可以说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a lot of the goods are on discount. 好，所以这个 on discount 是一个词组，你也可以用 on sales, 这个 sales 它的拼写是 S-A-L-E-S。 好，这个是 discount。 再来啊，